北京时间12年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是大兴资讯抢先听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主持人贾月，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。今天是2017年10月25号星期三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有小雨，最高温度15度。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。 从今年的9月26号开始，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正式在北京展览馆展出，开展以来吸引了中外不少观众驻足参观。记者近日就来到了成就展的现场，亲身感受到这份深入人心的文化自信。 今年12岁的小金是个智力发育障碍的孩子，曾经的他甚至无法表达自己，如今却已经能够和人简单交流。在小金家看来，这可是个相当可喜的变化，而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阳光儿童康复中心的孙老师。 在我们身边，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做着温暖他人的事。事情或许很小，人也或许很平凡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时时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就为您介绍两位大兴好邻居。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。九大时光， 本台消息，从今年的9月26号开始，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正式在北京展览馆展出。开展以来，吸引了中外不少观众驻足参观。在成就展上，您不仅可以通过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体验到登上头条的惊喜，还能走进数字迷宫，包揽故宫中的奇珍异宝，更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朗读亭里感受专业的朗读设备。记者近日就来到了成就展的现场，亲身感受这份深入人心的文化自信。 据了解，成就展的第4展区主题叫做坚定文化自信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。在这里，观众通过各种感官方式，比如看、听、读和触摸等，生动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同时了解到过去5年中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。涉及领域包括公共文化服务、文化体制改革、新闻舆论建设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等。 50多岁的李女士告诉记者，她一大早就带着3岁的小孙女来到展览馆。参观的头一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最强音展区。李女士表示非常震撼，这5年时间里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变化太大了。展板上的图片是复兴门桥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志。李女士说，每次出门看见这24个字，对我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。在图片的背景墙上，只见一名小女孩骑在父亲脖子上，父女两个都拿着画笔，正在共同创作，整个画面充满了爱。 记者注意到，在复兴门桥图片的旁边，矗立着一个星光灿烂的圆柱体，展示的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先进典型人物图片，比如严肃、魏德友等时代楷模、道德楷模，形成了群星灿烂、七星共鸣的先进群体格局。 虽然图片下没有人物事迹介绍，但是来自甘肃的观众李天硕却对一些时代楷模人物的事迹如数家珍。他向记者介绍说，这是徐立平，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级技师，专门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李天硕久久地站在时代楷模、全国道德模范的勋章面前，神情难以平静。 在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显示屏前，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龙，都希望能够拍到自己登上人民日报头条的图片。其实上头条的操作非常简单，观众只需要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就可以自助拍照。一位来自天津的老人在屏幕前兴奋地整理着发型和衣领，三分钟以后，手机上便收到自己上头条的海报图片，他兴奋地转发在了微信朋友圈。 展区内，中央电视台朗读亭、新华文轩云图智能借书亭，还有红色巨幕 3D 显示屏等，都吸引来了不少观众。大家都想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，全新体验中华文化。 记者还了解到，随着我国文化艺术的不断繁荣发展，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，体育事业也生机勃勃。在展区最后一个板块内，一组组照片、一尊尊奖杯、一枚枚奖牌，都在向观众诉说着中国故事。 第四展区的展览让人们深刻感受到，五年来我国在文化方面发生的改变，文化自信已经深深植入了观众们的心里。很多观众在观看展出之后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：文化自信这两年常挂在嘴边，今天亲眼看到了，感受到了，底气更足了。 本台消息，今年12岁的小金是个智力发育障碍的孩子，曾经的他无法与人对话，无法表达自己，但如今的小金已经能够和人简单交流，虽然仍旧口齿不清，语速缓慢，但在小金家人看来已经是个相当可喜的变化。而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阳光儿童康复中心的孙老师。 2015年7月开始，10岁的小金来到了阳光儿童康复中心治疗。孙老师仍然记得小金刚来的样子，他回忆说，那时我问他叫什么，他完全没有回答的意思。在后来的沟通中，我发现他只能发出啊的声音。 小金的情况是孙老师从事特教行业4年来见过较为严重的。他说，因为是药物导致的智力发育障碍，加上他已经10岁了，错过了最佳语言训练的时机，僵硬的舌头让他的发音变得更困难。从此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下午，爷爷都会带着孙女儿来到这里进行3个小时的康复训练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，孙老师觉得小金的语言训练是有希望的。孙老师说，小金心里很想表达自己，他自己的意愿是最强大的动力。从基础的2字名词开始，孙老师带着小金一个词语一个词语的学习。孙老师说，苹果、黄瓜，我用手轻按他的小腹，告诉他说话时要用这里用力。2个字、3个字，小金的努力让孙老师信心倍增。 偶然的一天，小金给了孙老师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孙老师说，有一天训练时，他想要气球，连说了2次气球，我都没有回复他。没想到他竟然说出了我想要3个字，当时我真的高兴极了。虽然发音含糊不清，孙老师还是一下子明白了小金的话语。从词语到语句的过渡是一道坎儿，但小金想要表达自己意愿的愿望在不经意间跨了过去。 有一段时间孙老师休产假，但仅过了2个月，孙老师就回到了小金身边。他说，因为我心里实在放心不下，跟着我学习了这么久，他很适应看我的口型学习，我怕换老师他不适应。现在孙老师已经变成了小金的专属翻译。孙老师说，有时候他的发音不清楚，别的老师或者他爷爷都不能理解时，我都能明白他的意思。 小金的进步让孩子的家人十分欣喜，因为对小金来说，能与人交流是为孩子打开了一扇生活的窗，未来从此有了希望。 本台消息，在榆垡镇的新城家园小区，26岁的孟艳茹交到了一位忘年好友，他就是已经年过70的李爷爷。 原来两家是门对门的邻居，虽然孟艳茹一家搬来不过两年，但她却和李爷爷在上下楼的见面问好中渐渐熟络起来，互相照应，互相帮衬，两家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好邻居。 对于艳茹来说，能够和李爷爷成为忘年交，主要是因为李爷爷的热心肠。艳茹夫妻俩平时工作很忙，孩子的年龄又小，平时常常得到李爷爷的关照，这也让小两口倍感温暖。艳茹回忆说，记得2015年我刚搬来时，有一天我下班到家很晚了，爷爷敲开我家门，给我送了一桶10升的饮用水，就怕我们没时间打水，把我感动坏了。 李爷爷今年73岁，有着硬朗的腰板，脸上总带着笑容，好像有说不尽的快乐。李爷爷说，他们小年轻两人带着孩子独住，每天早出晚归很辛苦，我只是做一点能帮到他们的。李爷爷几乎把这两个年轻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停水的时候李爷爷去水站打水，也会给艳茹家带一桶，碰见艳茹的快递就会帮忙收着，等他们下班了再转给他。 如今这你来我往的两家人已经是亲如一家。李爷爷说，我们以前住农村，邻里之间都会互相照顾，现在住小区里了，也应该把这种淳朴的邻里情延续下去。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向阳采制的录音报道，长子营神叉老会。 位于长子营镇的沁水营村有这么一个民间组织，它是一种民间花卉，也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起源于明代，兴盛于清代，流传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。传说最早人们管它叫开路会，在光绪年间，沁水营村的开路会去妙峰山参加花会，路过颐和园的时候被慈禧看到，慈禧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把他们招进宫里面去表演，并赐了一把龙叉，一面黄旗，上面写着神叉老会四个大字。 过去啊，我们村儿有这个，就是所有的，就不管是我们这儿还有别处，凡是这个耍叉这个会叫开路会。后来个说是啊，上妙峰山走会去了，慈禧正在这颐和园北门我们这儿看什么呢，他不看这花会，我们这儿就耍着，他一看这开路会挺好，耍的比谁都强啊，这么着。 张翠华，神叉老会的第三代传人。从10几岁开始练习飞叉，至今已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每天不练上一会儿，就浑身不舒服。 就是说，我从我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，58年人民公社成立，弄了走会，我这一点点还认识这个。一会儿会小孩不图热闹，要敲锣打鼓的呢，又看人家在头那耍，就这样就老想弄这个，他也憋着心。我在家有这东西，我爸爸教我，我没事就。糊的玩儿，他也没教出什么，后来就觉着难了，东西越来越下的苦啊。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就把整个就没有，这算49啊，没有了。77年吧，那年的春节又开始恢复这个，在大兴正月初五走这个会。像我过去上班，我一发班车，我去的早，再早我老是黄土火车站那儿出直的就耍。上了班以后。不有人瞅吗？就白天在屋里头，屋里边就简单的，等到下午4点快要下班了，先耍一顿了，回来一洗澡，再就回来了。每天都练。 从右胳膊手肘窝推到右手腕，手腕一翻，叉子飞过头顶，落在左手手肘窝处，左手肘回窝向上一抬，叉子又飞过头顶回到右手手肘窝处，这叫筛糠，又叫钓鱼儿，是飞叉的基本功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可要是想练好了，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他这这么拿着，这么着，这么一推，推过来手一翻，翻过这个叉，跟着脑袋过去在这儿，这么一崩，就崩过来了。这是第一手活。我们家叫钓鱼，所有的耍叉都叫筛糠。 像您说这第一手活，应该就得练多长时间？ 得练啊。每天坚持练的，没有半年这手会弄不出。学的容易，说这我学会了，我跟他们也说，我说这个会容易，说我一教你会了，这个熟太难了。 张大爷从1977年开始，每年都会去各个区县参加花会、庙会等大型活动。

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吴金浩播音，圆圆、晋神盟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。